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一组影视方面的消息。昨天开始，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正式与北京市民见面了。即日起到本月31号，观众可以在覆盖包括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通州、昌平7个市区的16家商业影城和4所高校，欣赏到包括玩主、本命年、天梯、蔡国强的艺术、建国大业和定军山5部国产影片精品佳作。在第一轮展映结束后，3月1号到10号，首艺联将重磅推出立陶宛电影展映。这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立陶宛国的影片第一次在中国进行集体亮相。参加展映的7部影片都是立陶宛近几年出品的上乘佳作。展现汶川地震之后四川一支乡村儿童足球队故事的影片《破门》正在公映。影片以四川绵阳安州区迎新乡小学足球队的真实经历为素材改编而成。一位乡村教师带着一群留守儿童踢足球，这群争气的孩子最后获得了全国比赛的亚军，也逐渐走出了灾难带来的阴霾。由斯琴高娃主演的电影《荒城记》近日曝光幽默版 MV， 这支 MV 对影片中黄土高原的苍凉面貌进行了全面展现。《荒城记》人物角色版海报也已经发布，以人物大特写的苦难表情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据了解，电影《荒城记》将于本月18号在全国上映。美国影片《寂静之地》将于本月18号在国内上映。影片由约翰·卡拉辛斯基主演，讲述了一家人带着幸存的两个孩子到乡下躲避怪兽，他们用手语交流，每天在小心翼翼中度日的故事。科幻冒险电影《侏罗纪世界2》将于下月15号上映。片中的时间设置在侏罗纪世界主题公园和豪华度假村被失控的恐龙们摧毁4年之后。当岛上的休眠火山开始活跃之后，主角欧文和克莱尔发起了一场运动，想要保护岛上幸存的恐龙们免于灭绝，由此他们展开了一场新的冒险旅程。由唐嫣、罗晋主演的电视剧《归去来》将于本月14号在北京卫视开播。这是一部反映现代年轻人奋斗现状的现实社会题材剧，上演他们在家庭、爱情、事业中一步步完成蜕变的成长故事。根据安宁同名小说改编，由张翰、张钧甯等主演的都市爱情电视剧《温暖的弦》正在热播中。这部剧讲述的是一段十年不辜负的爱情故事，男女主角曾因一场变故不欢而散，7年之后他们再次重逢，解开心结，破镜重圆。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近地层湿度较大，空气扩散条件一般，傍晚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天气，局地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短时风力较为明显，降水对污染物有一定沉降作用，但对交通有影响。明天白天天气转晴，光照较强，午后风力较为明显，提醒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补水工作。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后半夜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明天晨练和上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气温17到23度。明天早晨有轻雾，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在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16到3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早晨可以适当多穿点儿。 明天白天晴见多云，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这个六一，带上你的宝宝，一起去遇见美好。改编自德国国宝级儿童绘本的同名儿童剧《遇见美好》正在朝阳九剧场上演，在色彩纷呈的场景里，让孩子体验分享的乐趣，来一次说走就走的心灵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今天晚上呢，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依然还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您可以打开北京时间 APP 的客户端，以及这个新浪一直播的这个 APP 的客户端，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直播的状况。那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推荐剧目呢？要给大家带来一部儿童剧，叫做《遇见美好》。马上请出我们嘉宾，首先欢迎一下北京瑞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制作人贾贝，欢迎您。 嗯，大家好。 嗯，欢迎贝贝啊，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这个，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导演、编剧、演员，好像一个人全干了这活啊。刘新鹏，欢迎刘导。 各位好，各位好，我是刘新鹏。 嗯，欢迎啊。那接下来要欢迎的这位呢，哎，我觉得他可能平时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次数就比较少了。他是中信出版集团少儿通识科普类图书主编鲍方。鲍老师你好。 大家好。 嗯，今天非常有幸能够请到他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一会儿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把他请来啊，因为我们这部儿童剧叫做《遇见美好》。先来说说这部剧前世今生以及来源好不好。嗯，这个先让贾贝你说吧啊。 大家好。遇见美好呢是改编自中信出版集团的儿童的绘本系列 啊， 然后我们是选择了系列当中的其中两个小故事，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绘本剧。 哦， 嗯，然后现在已经是在北京演出，应该第三轮了吧。 哦，第三轮。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首演，就是这个第一轮开始演出？ 17年的7月底。 嗯，17年7月底。 嗯， 然后演完这三轮以后反响怎么样，大家对于这个剧？嗯， 我觉得好像家长跟小朋友都很开心。 哦， 因为我们其实从一开始做我们品牌旗下团队里的所有儿童剧的时候，我们的要求就是一定要保证小朋友跟家长都要喜欢 啊，就是不能让家长带了小朋友来以后家长就出去自己找个地儿逛街去了，是吧？ 我们其实是最怕的是家长在剧场里玩手机。 哦， 啊，我们说 他要真走也就罢了。 对，他玩手机的时候不光影响自己的孩子，他还影响其他人家的孩子。 所以这是你们做儿童剧的人最担心的一点。 对， 对， 我们要保证家长也要喜欢看。 嗯，所以你们在这部剧就是你们在就是观察这些家长他们的反应上面有没有人拿出手机来玩啊？拍照除外。 嗯，基本上是没有的。基本上没有。 可能更多的都是拿出手机来拍照和录视频。 哦， 对，他们想拍那个小视频发朋友圈。 哦， 他们就有时候有互动环节啊，或者说演员演得特别开心的时候，他们包括我们里边有音乐嘛 啊， 然后他特别喜欢这首歌，他想把那歌录下来回去给孩子听。 啊，那看一下到底有哪些亮点能让家长禁不住拿起手机来录啊。那刚才大家都听到了，说这一部儿童剧呢是改编自绘本叫《遇见美好》，就是咱们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啊，所以我们得请鲍老师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绘本，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绘本？刚才预告里说了，说这个是什么德国国宝级儿童绘本？ 对， 什么样的儿童绘本能够被称为是国宝级的啊？ 其实我们跟这套绘本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因缘 哦。 在我们中信出版社刚开始做少儿图书的时候，我们的主编当时去博洛尼亚少儿图书节，然后呢就遇到了一位老爷爷，他是一个德国的出版人，然后他叫 Michael。 这个老爷爷他是一个人的出版社，他们家世代是做这个跟出版行业相关的，然后呢他本人是一个非常有童心的老人家，他几乎认识欧洲所有的这些有名的插画师、绘本的作家，然后跟他们保持了一个常年非常好的合作的关系，然后呢他手上就有很多这样的非常好的故事。我们在那里就遇见了这位老爷爷 Michael， 然后跟他就产生了这样很好的化学反应吧，就一拍即合。我们想把他手上的非常好的故事全都引进到中国来，那么我们把这一套绘本做成了一个系列，给他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遇见美好。为什么叫遇见美好呢？因为我们觉得其实阅读无论是从家长的角度还是从我们这些出版人的角度，最希望的就是能让孩子从阅读中得到美好的体验，让他的人生也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就起了这样一个系列的名字叫遇见美好。 那么这一次我觉得你们遇见那位老爷爷也很美好，听起来就跟个童话故事似的，是吧？ 对，这位老爷爷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手边都会带着一个小玩偶，他就是一个很有童心的老人家。 那你跟我们赶紧说一说这一套绘本它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啊，都有什么样子的内容啊，为什么叫遇见美好？ 这个系列呢我们都是选自于欧美最有名的这些绘本家他们的创作故事。那么这一系列我觉得有两个特点吧。第一个是它的文本非常好，就是这些故事对孩子来说第一非常有趣，第二呢这些故事里面又带着一点深意，但又不是很说教式的，每一次都是通过一个小故事可以让孩子在人生在小小的人生经验里面吧体验一下，比如说关于友谊啊，关于遇到挫折的时候该怎么办呀，关于分享该怎么办呀，这些文本就非常的好。第二一个呢它的插画风格也非常好，因为都是这些基本上都是获过各种大奖的插画师和绘本师在做的，所以呢每一个故事的画面都非常的美，这也是我们选择绘本的一个标准吧，就是故事要好，第二也要画得非常的美，这样能够让孩子从小就在美的熏陶中长大，他的人生也会变得非常的美好。所谓叫遇见美好嘛。 刚才这个鲍老师给说了一下，就是这套书的一些来历和故事啊。那我想知道，贾贝，你是从什么时候盯上这样一套绘本的啊？ 因为大家应该记得，就是我们上一次来做节目的时候说过那个《市场街最后一站》那本书。 对， 那也是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儿童读物。 上 次也是主编了。对。然后我们其实当时在我选择那本书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遇见美好了。然后但是因为我们不能同时再去做创作嘛，然后我们也没有想到一个怎么来把这个故事去呈现的更好的方式，所以我们当时就把这个一直在筹备，就是说一直在创作，所以把那部剧在去年首演之后，我们紧跟着就把这部剧想到了一个对更好的舞台方式跟更好一个剧场，然后能把这个故事完整的给它呈现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问问我们的刘导了啊，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好，这个贾贝是这个抓耳挠腮想了这么长时间的，等于说之前就看到了，但是趋于这个没有好的人把它给变成一个现实啊，所以最后您给它实现了啊，说一说您在这个上面都怎么做了哪些工作啊，怎么把它给变成现实的？ 因为首先我和制作人我们两个在沟通这个绘本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看这样的绘本故事，因为小的时候可能一是家里也没有给这种条件，二是也不会看这种除了那种横翻的连环画， 就叫小人书， 对小人书。然后我头一次看这个色彩这么丰富的东西， 嗯， 然后我们也有了之前做市场街的那个经验，就是首先。在表达上，欧美人和就是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中国人偏保守，在讲故事方面呢偏就是就是比如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你要听好了，这个故事啊所有的一切开始都是从前有一个山， 都是这样。但是欧美不是，欧美他们讲故事的方式呢，他特别直白，他会直接把这一个事儿给你直接告直接说出来，然后这个事儿会怎么发生，即将会发生什么，发生完了之后会怎么样，他讲故事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兴趣点就出现了 啊。 如何能把这一个绘本完完整整的搬给小朋友们看，就变成了我们的问题。 对， 然后而且小朋友在一般观赏剧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就像啊，我小时候就是这种淘气的人嘛，就是注意力没有办法在五分钟之内特别集中，或者三分钟之内都哪怕都特别悬。 嗯， 然后呢，但是什么时候特别集中呢？就是你比如我看变魔术的时候 啊，有变化， 哎，对，变化特别频繁、特别多，然后节奏特别鲜明、特别快的时候，然后这就会注意力特别集中，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小的时候啊，就是上课。小学特别是那个年代的时候的小学都上过那种投影机式的上课，老师在上面写这种这个题幻灯片，就是写这种题，然后放在一个幻灯机上，然后投在屏幕上让我们看，然后这个题怎么解，然后换一个比如画了两个画然后给我们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想到了这个东西，因为其一的方法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们，我觉得更多接触的东西除了手机iPad 电视，然后包括投影仪，他们更多接触的都是这些东西。 对， 然后可能我们那个年代接触到的东西都是最高端的，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幻灯机这种比较科技性的东西，能让我感觉哎，有一张画，然后啪又变了一张画，又变了一张画。然后我们就想到了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把你书上原有的这些美妙的特别好看的画面原封不动的放在这个舞台上，让小朋友们看到，因为它色彩首先就够鲜明，够亮丽，然后我们在看起来的时候会有很多新鲜感，然后在三五分钟之内呢，我一定会在这些静态的画面上让它动起来，然后通过幻灯机的方式让它动起来，它就区别于这些投影仪，因为投影仪的画面你怎么看它都是连贯的，都是那种像动画片一样特别连贯的，然后在投影仪上呢，我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节奏，包括人在演员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也有不一样的节奏的变化。 哎，我能这么理解，就是那演员有演员吗？ 有演员，那我们有两个演员和一个专门操作这个画面的，专门操作画面的这么一个演员。一共有三个演员在舞台上，但是那个演员你一般是看不到的，除非是在谢幕的时候。 哦，那他就是在后面放这个幻灯片啊， 他是至关重要、特别要命的那个人。 您接着介绍啊。您接着介绍啊。 他是真的一点都不能含糊的，特别是对于画面，因为投影这件东西就和我们小时候看放大镜一样，放大镜你离得越远那个画面变得倒过来，所以你在插入这个画面和拿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一定要准确，比如左边进去其实是右面进去，在我们看起来比如上面和下面的区别，它一点都不能变，所以而且在整个变化当中我们是我们基本上做到一共整个剧是60分钟，我们中场有10分钟的休息，因为是两个故事一场当中我们讲了两个小故事，这两个小故事呢我们中间要休息10到15分钟，然后在整个换这些幻灯片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就是有大的有小的有特别丰富的，而且包括人偶和玩偶的结合，还有包括真人和偶和剪影和人的结合，因为变化会特别多，所以在60分钟小孩基本上是因为我们看到反馈，然后包括在现场的时候我们演员在舞台上和观众的直接互动，小孩的反应都是特别 注意力集中， 特别集中的， 目不暇接的那种感觉。 因为有的妈妈现在后来已经跟我们整个团队都变成朋友了，她说她特别激动，她就觉得，她说我的孩子为什么会在这个，就是从来没有过这么注意力集中的时候，而且她会通过看一个故事，就是把她那种表达方式变了。起初他比如就是我是一个比较腼腆的小孩，我进到剧场会比如就是一个相对昏暗的空间，还有稍微有一点暗，我会害怕。然后在看的过程当中，因为色彩的原因，包括舞台的包括演员的表演形式，都是那种特别，首先我们选用了默剧就是不用过多的语言，然后因为你过多的语言，首先对于小孩来说他们对语言的理解能力有限，然后他们可能过多的对动作对于动态的画面的理解会更容易一些，我们会有很少的台词让他有更多的想象空间，然后所以他在看的时候会一直注意力特别集中， 哦、嗯，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你说现在我们说这个投影手段、投影技术有很多种， 对， 你做个动画都行，对吧？就很简单，你为什么还一直要用这种老的这个放映片呢？对，贾贝好像有话要说，对吧？ 对，我原来在创作的时候，我跟他说过，我说你为什么要弄一这么复杂的呢？ 对啊， 因为。就是因为现在小的投影仪也很便宜， 对对对， 从制作人的角度来说 啊， 你看一次投入完了之后咱可以永远换，是吧？ 啊，对， 大家说我不要，我就要那复杂的，我要那个复古的感觉。 哦、啊， 就是小，因为我们在后边有一个装置，是我们专业演员他那个，就是这个幻灯片他那个画轴啊， 嗯， 他给做出动画效果，他那个其实幻灯片是动态的，这个画是一直在幻灯片上是移动的，你能想象、 哦、 有一个画轴一直在摇着， 在摇着是吗？ 对对对，然后呢，摇着的半截突然间还飞出只蜜蜂来。这个蜜蜂可能是另外一只手拿了一个单张的片子，然后放在这个画轴上， 让它叠起来是吗？ 然后甚至是三张。然后轴是两层轴， 有点皮影戏那种感觉是吧？啊， 比皮影戏我觉得还要 啊。对，我就是说那种操作方式 有点 像啊， 有点像， 就是用那种投影的方式嘛。 对对 对， 为大家展现 的。它是彩色的， 彩色的。 然后演员会给这个所有上面的人物跟所有上面走过的，甚至一个小蜜蜂， 嗯， 或者是一个小昆虫， 嗯， 然后演员会给他们有那种动画的配音，所以小朋友又可以看到一个。现场给你做一个动画，然后还有人物在那说话。 哦，哎，这个方式是很特别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估计可能很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长能坐得住，因为很多家长感觉呀，又找到了当年上学的感觉，对吧？嗯， 这个是其一，然后二一个呢，是我们在那个最起初选择方式上， 嗯，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复杂的流程？因为如果我特别简单的做一个投影，然后让大家继续看这个，比如是投影播出来的动画片， 嗯， 那我在家里看好不好？ 对对对， 你来剧场的原因是要看到操作， 嗯， 看到不一样的内容出现， 嗯， 然后看到包括演员在呈现上，你给我更多的刺激， 嗯， 而且现在小孩就是小朋友们也看了。最少也每个小孩都看过至少3到5部这样的儿童剧。 嗯， 如果我们在一味的去再做这种原来的东西的话，就没必要。而且我们拿到这么好的一个绘本，我们为什么要还去做这种原来的故事？ 对，可能对于遇见美好来说，它的绘本是极其珍贵的，因为它都是出自大师之手，对吧？ 而且在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那个中信出版社的鲍老师他也是讲过，就是关于这个故事的来源，然后包括他相遇的这个故事， 嗯， 然后是富有匠心的这么一个故事， 哎， 所以我们在运作的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加入这种匠心的东西，因为同一种东西如果反复的使用，其实这种真诚度会变低 啊， 如果我们在原有这很有匠心一个百年的绘本上，我们富有就是在他的创作上能更富有新鲜的血液进去的话，会更好看。 哦， 然后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在想什么样的方式能保留他原有的这份真的东西、真诚。然后只有你最因为是本土化嘛，我们怎么都要本土化，可能国外会有更复古的方式，包括比如人偶之类的。 嗯， 然后我们中国呢，我能想到的，我经历过的， 嗯， 我认为最复古的东西就是投影仪。 嗯， 因为这个是比较大众化的， 嗯， 东西。然后在呈现方式上呢，其实我用到的有皮影， 啊， 有剪影， 哦呦， 有真人，包括有手偶， 哦， 然后包括有。就是所有东西其实都是能结合在一起的。 哦，哎，那这样你这个还有哪些这个精彩的，我们一会儿啊再详细的去说一说。因为聊到这儿以后，我刚才其实就一直特别想问这个鲍老师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绘本，就像刚才我们聊的时候，对，我们小时候是没看过绘本，我是绝对没看过绘本。这个绘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来，或者是他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发展阶段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嗯，其实绘本在英文里面它就是图画书，就是有图画的这样的书的意思。那么在国外其实它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但是呢，对于我们小时候来说，我们可能小时候更多看的是单色的， 对，小人书， 就是小人书。小人书其实 我们今天也会有一些在往回找我们自己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哈、啊 嗯， 就是会把我们的小人书，小时候因为很小嘛，可能就这么小， 嗯、 对于孩子来说看起来可能不太方便。 嗯， 那么这些老画片也会有人去把它放大、 啊， 做成今天的尺寸的那样的绘本， 哦、 重新来被大家所看到。 嗯、 我们出版社也有做了这样一套叫《中国绘本》。这样的一套书。 嗯、 那么反过来说，我们除了这样的一些古老的创作以外、 嗯、 中国可能经历过两个阶段吧。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就还是引进的阶段。 嗯、 就是把国外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绘本的版权引进到中国、 嗯、 然后再推向市场。可能在前几年的妈妈更多的是会让朋友在出国的时候帮他从国外的书店里面背一些回来、 啊、带几本回来、啊、 对，那个是大概三四年以前最常见的一种情况、 嗯、 因为我个人也帮别人带过、 嗯、 但是呢现在的妈妈会发现这些好的绘本中国都有了，我们在陆续的把这样的一些版权、 啊、 非常好的版权引进过来、 嗯、 然后把它变成中国人比较适应的这样的一种观看方式、 嗯、 然后推向市场，这是一种模式、 啊、 另外一种模式其实也在更多的尝试原创绘本、 嗯、 就是也有很多的中国的非常好的创作者绘本家、 嗯、 然后再用他们的方式把中国人喜欢的故事的方式再做出来、 嗯、 这个也是我觉得出版人的一个使命吧。 对， 因为最终其实还是原创是一个图书出版或者说是一个文化积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哎呀，其实就像你说的，我在想因为可能只有随着我们的国力逐渐增强才会有更多的、 嗯、 就像这些插画师或者叫做绘本师他们出现、 嗯、对， 要不然的话他们的生活可能都没有办法保障。如果比如说我画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够去畅销啊，他还在考虑生计的问题的时候， 对 这个方面是比较 对的。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出版社都开始逐渐的跟一些插画师在做深度的合作， 去约稿这样、 对，有约稿的、 嗯、 然后也有他们自己可能有些想法会来做合作、 嗯、 那么可能插画师本身和一些文本创作者之间也会有合作、 嗯、 那么他们之间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作品，然后、 嗯、 经过出版社的这样的一些非常好的整合营销吧、嗯、然后再推向市场。 现在据您了解，就是现在这个在我们的市场上这些从事插画创作类的这些、嗯艺术家们多吗、嗯、 其实挺多的， 挺多的、啊、 嗯，就是尤其是很多的年轻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嗯、哎、 嗯，那么他们可能会有两种工作形态、 嗯、 一个是做着商业的插画、 嗯、 因为现在其实从整个的市场来说对于视觉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啊、 那么他们也可以接很多的广告啊商业的一些工作、 嗯、 那么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啊、 在这个基础之上、 嗯、 他们在有余力的时候也会愿意去创作自己的作品、 嗯， 那么出版社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些非常有潜力的合作者来一起合作，当然也会给到他们非常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回馈。 嗯，而且我相信啊，就是当这个像看着遇见美好儿童剧看着这些绘本长起来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将来会在他们心中形成一个小小的种子、 嗯、 是吧。 对，我要补充一下哈、 嗯、 今年我们的熊亮老师就是得到了这个国际安徒生大奖的五人的短名单的入围、 哦、 这个其实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耀，因为国际安徒生奖里面的很多插画师我们也都跟他们合作过、 嗯、 这个奖相当于是儿童界的安徒生儿童界的这个诺贝尔奖这样的一个级别、 哦、 基本上就是授予终身成就的这样一种级别。 咱们国家的熊亮老师、 啊、对 拿到了这样一个奖， 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入围。 嗯， 全世界只有五人，每两年有五人这样的可以入围。 哇，真的是了不起啊。 对， 那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V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老婆，周末陪我去北京剧院看悬疑喜剧吧。 iPad 里电影不是很多吗？何必出门？ 这回不一样，推理、爆笑、魔术，现场一次满足，一边哈哈哈，一边猜凶手，超好玩。 走起， 神探深陷迷局，随手解救影帝，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日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上开心麻花官网买双人套票，第二张只需50元。 快乐很简单，87.6。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赢在创意第十年，期待破壁十足的你。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逆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这个六一，带上你的宝宝一起去遇见美好。改编自德国国宝级儿童绘本的同名儿童剧《遇见美好》正在朝阳九剧场上演，在色彩纷呈的场景里，让孩子体验分享的乐趣，来一次说走就走的心灵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在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回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今天晚上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儿童剧《遇见美好》。我们马上再一次请出我们的几位嘉宾，首先欢迎一下北京瑞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贾贝，你好。 大家好。 哎，欢迎贾老师。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这个导演编剧演员刘新鹏，欢迎刘导。 Hello， 大家好。 还要欢迎一下中信出版集团少儿通识科普类图书主编鲍芳老师，你好。 大家好。 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下啊，就是这部遇见美啊，这部儿童剧遇见美好是改编自这个叫绘本，儿童绘本啊，遇见美好，而且这个当时这个儿童绘本就是遇见美好来到中国的故事也非常的美好，对吧？是路遇一位老爷爷啊， 对对对对， 他叫什么名字？ Michael 啊，这名字不是很出奇啊，就是这个很普通的名字，但做的事情却是让人非常的敬佩。他是一个人的出版社， 对。他的出版社就是他一个人去跟各种各样的作家合作，然后他再去接洽其他的出版社把这样的书做出来，他相当于是一个人在做着很多的出版引进这样的工作。 哇、 引进和输出的工作， 这个他一定是得多么的热爱这个事情才行，要不然呢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来做啊。 是的。 那我们说当然今天这个贾老师和刘导啊两个人他们把这个绘本变成了一部儿童剧，我想问到在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你们来说觉得最难的是什么？或者是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把那个幻动片那个想出来应该是个比较难的，对吧？ 这个是 一方面，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表现形式上，我们在表现形式的选择上有了很大的问题，就是一开始比如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包括比我岁数小一点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啊，幻灯片这个东西， 他们已经那个在他们那个时代上小学比如上初中，他们已经变成投影仪 啊， 变成投影仪投影机这样的东西了，然后就我在起初形容上包括现在购买上都已经很 难买到，是吧， 很难买到了。哎，我们买的那个也是就是二手的，好像也就是不多了 啊， 因为这种东西特别不好买。然后在起初创牌阶段，我们拿到这个机器以后，比如一是散热上，因为这个已经很长时间，就是我们得长时间，比如一个小时都得开着这个东西，两个小时都得开着东西在排练，然后时间长了这个灯泡就会烧掉 哦， 然后我们排着排着啊没电了就得等、啊、等灯泡，然后、有两个都烧了，我们就得在网上买一个等 哦、 就会遇到这一方面的问题。二一个是我们起初在最早的时候，比如因为幻灯片那个东西是需要在上面，我们需要在上面画，把这个东西画出来，在起初创牌的时候，然后包括画的时候也一样，选择什么样的颜料，一开始我们选用那个彩笔，最简单的方法，彩笔画上去，然后一烤就不见了， 蒸发了。 后来我们用那个水粉，水粉放上去以后，就是烤一段时间就干了，它就裂了，开始。然后油彩时间长，就是油彩它是不透的，没有透光的，糊上去以后投出来是黑的 啊，对啊。 然后哎呀，这是怎么办啊？后来我们在网上就是查资料，查各种各样的资料，发现有一个叫激光投影的东西，可以完成这个，在北京呢也。很少这个店面，可能也就美术馆那块有一家。我们完成了这件事儿，然后去做，然后再把这些东西通过电脑把它手绘出来，绘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用激光投影把它投在这个幻灯片上。 专业打 印的地方。 哦， 以往我们在小的时候碰到的那种都是一张，一张 A4 的，比如 对， 或者一张，然后我们在投影的尺寸上也想了很久。如果一张一张的话，我们后面比如我们需要可能10个演员完成这件事儿，这个工作量太巨大了。然后我们一个演员需要完成这个20-30张画面、40-50张画面的时候，就出现很大问题。然后我们又想了一个长卷轴的方式。这个长卷轴的方式也是试验了无数次。我们当时就是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可能超过半年的时间，从研发，然后到手工制作，手工制作再变成无美介入制作，然后最后把它呈现出来，用了很长时间， 推翻了很多遍， 推翻了很多遍。 我这听着都觉得累得慌哈，真的是。 别人都觉得你的儿童剧挺简单的，然后就说你们怎么弄得这么那个 复杂是吧？ 然后我们把导演还有演员关在一个排练室里，就是封闭创作，然后他们自己动手做道具，动手就是开发那个他要用的那个东西，买那个自行车的链条做那个画轴， 对， 然后说这不行又推翻了，然后又换了一个材料，然后又推翻了，然后包括他刚才说的画的这个幻灯片上的这个颜料问题也是，就不断的推翻，我们买了很多的这种幻灯片的这个透明的这个纸，然后这个片子，然后大家就在这画画画，试验了很多次，然后那个画轴到最后，我们现在最终的这个画轴其实它是卷起来的嘛，两边卷的画轴，那这画轴其实如果用这种专业打印机，我们拉长如果把它全部铺开的话，一个画轴就将近要10几米，但是其实我们是两个画轴，两个画轴重叠在一起的，它是不同的场景，你就像电影的分镜头一样，它不同的场景在一起。 我觉得你会不会有小朋友要求上你们后台去看一看呢？ 有， 这就是最吸引的， 是吧？ 就是那个小朋友在看完故事以后，我们中间不是有休息吗？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叫小羊雪莉，然后这个小羊雪莉一演完了之后，中间有休息，我们在后边倒这个幻灯片，包括手偶啊、剪影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小孩就拉着妈妈就我要去后面，快让我去后面，让我看看，然后就看到后面，然后就发现我们的这个后台，比如它是有一个屏风在挡着，因为那个投影投出来是有一个屏幕的嘛，然后在这个屏幕后面其实是另一个世界。包括人，所有的演员，3个演员都在后面开始啊，特别忙碌，然后包括无数的东西，剪影、手偶，包括景片，全都在后面，然后看到另一个世界。他说这些东西，就小孩有的时候会问，因为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在拦着，他说这些东西是怎么变成刚才那个东西的啊？他会有这样的抛问。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把绘本 抛给小孩之外、 嗯、 就是小朋友吸收了故事之外，他会有动脑去思考这些东西是怎么变换出来，就和小学做那些小时候做什么自然课呀、 嗯、 做小实验啊、 嗯、 是一样的。 嗯，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就像我小时候会经常会想，那动画片是怎么出来的、 嗯、 就是他怎么做的，对吧？ 他有思考空间。 哎，他有思考，他长大以后他也可能会去做一些这样的东西，或者是就像我们有时候玩那种，他可能会回家去研究一下啊，琢磨一下。现在这个条件也方便。哎，我刚才听到了那个鲍老师说了，说每次都有，可以看得出来鲍老师不止去看过一次了，是吧？ 对， 你去看过， 至少带着孩子看过两次吧。嗯，可能我单独还看过。 哦，哎、 嗯， 您说说，从一个观众的角度啊，你觉得，因为整个这套绘本是您来这个这边中信出版社来发表的，然后呢，来出版的，然后他们又给变成了一个儿童剧，你觉得他们变得怎么样？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是贾贝当时来找我，就是我们俩单独聊天的时候， 嗯、 他拿手机给我看， 嗯、 导演和演员在一个就是他说的那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录的一小段视频， 嗯、 当时我就挺震撼的、 嗯、 因为我印象中的儿童剧都是特别就是场面比较喧闹，然后很多的那个带着的就是、 啊 大头 啊，对对，奇奇怪怪的造玩偶 造 型的 那 种造 型的那个大人在扮演小孩的那个造型，然后反正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是不喜欢看那样吵吵闹闹的，然后群魔乱舞的这样一种舞台效果的。 嗯， 但是呢，当我看到了咱们这个剧出现的效果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意外，因为他用了一个在我印象中就是一个很复古的，小时候可能会在街边看那个画片， 嗯， 然后可能一个老艺人在那边就是摇这样的卷轴，然后你可能需要盯着那个画片去看。我自己 叫拉洋片那个， 对，拉洋片，对。我自己其实没有真的小时候看过，但是我是长大以后在类似于年逛庙会啊什么的时候见过、 啊、 当时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像我小时候如果有就好了、 啊、 但是看到就是贾贝他们竟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呈现我们的绘本、 嗯、 而且绘本剧，然后导演又是以这样的一种创新的方式啊，我自己其实觉得特别有意思，也特别感动、 啊、 后来正式演出以后我是带着我的孩子去看了， 嗯、 至少两次吧。第一次的时候他应该还不到三岁， 嗯， 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坐得住的孩子的年龄阶段， 嗯嗯嗯， 然后呢，也比较容易，就是进剧场的时候，因为黑灯啊，会害怕、 嗯、 会哭啊什么的，这种情况就是小朋友都经常会出现， 嗯嗯 嗯, 嗯，但是呢，在看咱们这个剧的时候，他真的是全神贯注的一直在看， 哦， 然后嗯。就是他在全神贯注的时候，作为我大人，我首先就放松下来了嘛， 嗯、 我不需要时常的去关注他， 嗯嗯， 那么我也可以投入到全神贯注去看这个剧。我觉得我自己就没有想要去玩手机啊，什么、 嗯、 什么打发一下时间这种想法，因为真的很有意思。 啊、哎，这有点那种就是。另外一种亲子阅读的感觉啊， 是的，嗯、 一起坐在一起去阅读这个一部美好的绘本， 对， 这种感觉哈。 对， 我们其实就是想，其实我们因为做的儿童剧基本上都是从绘本改编过来的， 嗯嗯嗯。 那我一般跟团队里所有的创作人员，我们提到了一个我们想向往的一个过程，就是说、 嗯、 我们希望能从儿童的阅读、 嗯、 然后引领他走进剧场的戏剧，然后包括他体验，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互动，然后包括结束之后小朋友可以到台上来看一看，然后让他真正体验戏剧的产生是怎么来的，然后他走进剧场之后他的身体跟所有的感官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在剧场里的话，一般我们都会有一个就像导读或者说我会导赏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会跟家长说，如果你的宝宝没有问到你，你千万不要给他做讲，就是讲解工作，你不要去做独白工作，就是说，哎，你看那有一个什么什么，哎，你看那有什么， 他们两个怎么样了 啊？ 就不要去给他讲， 对，你要让他观察，你要让他自己去想象， 对，给他想象空间。 然后我会说，等到看完这部剧之后，晚上我希望你们在床边睡觉之前，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再回顾一下你看到的这个剧，然后跟你之前看到这个绘本之间有什么区别呀？因为我们是有改编的，我们在绘本的 基础之上是有延伸的另外的一层故事， 哦， 然后还有更多的不一样的故事在这个绘本当中是没有的。 哦， 因为绘本只有十几页嘛，一本书。 对，而且剧场艺术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性艺术嘛， 嗯， 它有音乐，然后有灯光， 嗯，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声音的效果，道具的效果， 嗯， 还有两个演员跟你之间的互动， 嗯， 因为是小剧场嘛，其实还是有一些互动的环节在里面的，嗯，包括演员自己的演，它虽然是默剧，但是因为是默剧，可能对于演员的要求更高，它需要有很多的表现手段， 嗯， 去吸引你的注意力。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能够提升他注意力的，以及让他自己思考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对，因为我相信每个小时候看过小人书的人都有过这样的，就或者是看故事书的人都会就是幻想着这些东西就像活起来了， 嗯， 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你们是把它平面的东西给它立体来进行呈现了啊。 嗯， 哎，咱们赶紧先说一说咱们这个儿童剧什么时候上演，在哪儿上演。 我们下周五月的19号、20号在北京九剧场菲菲剧场就有，这轮的演出，然后6月也有 啊，19、20号在菲菲剧场是吧？6月份也有啊。好，那接下来我就有个问题了，因为刚才这个鲍老师也说了，就是这个绘本这一套绘本应该有很多的故事吧？ 对， 大概有多少？这现在为止咱们出版的中文的这个， 遇见美好我们已经出版了有3季了， 嗯， 然后第一季是8本， 嗯。 第二季和第三季应该都是10本的故事。 哦，它这个就等一本就是一个故事。 对，一本是一个故事。而且我们每一季会有一个不同的主题。 嗯， 比如说第一季主要是以这种我们叫做人生孩子的人生的培养吧，就是培养他关于友谊呀，然后分享呀，这样一些基本的人生观的一些故事。那第二季呢，我们更多的是引进了一些就是偏文学性的故事，比如说小朋友晚安，小朋友睡觉的时候可能会去想这个月亮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有个故事叫月亮叫 讲月亮的， 对，讲月亮的一个故事，嗯，然后他就讲这个月亮有一天从天上下来了，然后他想去做一些事情，然后遇到了一个小朋友，然后有一些非常大的想象空间的这样的故事。 哦， 对，然后第三季呢，我们是请了一位也是获得安徒生插画大奖的一位大师，叫茨威格，他的所有的作品的精选，里面有一些故事也是我们甚至大人都耳熟能详的，比如说海的女儿呀这样的故事，然后是这个非常有名的插画师用他的想象空间去重新演绎了一遍这样的故事。 哦，哎，那我就问一下，这么多故事啊，咱们选了哪两个故事啊？导， 在第一季当中的， 嗯， 小羊雪莉和树上的苹果不见了。 哦，这两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故事啊？ 这两个故事主要都讲的是关于分享的， 嗯， 这么一个小故事， 嗯， 而且它在就是它有相像的地方， 嗯， 在整个的八本书当中，我们当时选择的原因也是因为它有相像的地方 啊。 然后首先呢，比如小羊， 嗯， 小羊身上长满了羊毛，它的羊毛会越长越多。当所有人都夸奖它身上的羊毛漂亮的时候，它会觉得，我是不是更应该保留这份美丽，不是把这些羊毛剃掉 啊？ 然后我们在整个故事当中去呈现了这个内容，到底是剃掉还是不剃掉？ 哎， 剃掉的原因是什么？ 嗯， 然后包括小羊自己心里为什么不想剃掉？ 嗯嗯。 然后包括第二个的一样，树上的苹果不见了。这个树啊，是大森林当中的苹果树。 嗯， 是所有人都知道嘛，森林当中是一个公共区域。 嗯， 森林当中的苹果也是属于公共大家的。 嗯嗯， 然后这个苹果不见了，那一定是有人拿走了。 啊， 那其他的所有的小朋友就会带着这个疑问，到底是谁拿走了？他为什么要自己拿走，而不是分享给朋友？ 啊， 这两个东西都是关于分享的小故事。所以我们选择的时候也一样，希望小朋友在观赏的过程当中也学会这个内容。 嗯， 就是有关于分享，我到底应该选择什么东西去分享给朋友们？ 嗯， 到底是就是我最珍爱的东西，还是说我觉得好就行了？ 嗯， 还是说我分享给大家，大家会更快乐？ 哦，而且其实就刚才你们有聊到，就是国外的一些绘本，他们可能跟不同之处就是， 他们在讲一些这些大道理的时候，他可能不是给不让你感觉他在给你讲大道理，是吧？嗯、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这些作品，就经常讲一个小故事，然后后面有一个小方框说，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然后对对对， 中心思想， 对对，中心思想，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你一定要怎么样。我每次看到这种书的时候，我就瞬间有一种，就是我本来想看到一盘非常美味的菜，刚要吃，突然有人说来，我给你嚼烂了，来，请吃，就那种恶心感。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这些绘本都是他没有这种后面有尾缀吧？ 没有，嗯 啊，就是 他甚至不会告诉你说这个绘本是在说分享 啊， 它只是一个故事，然后你会跟着这个主人公进到这个故事里面， 嗯、 那么你会觉得哦，他因为分享了，或者说对孩子来说他可能没有分享这个概念，但是他因为跟其他的朋友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这样类型的事情，然后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结局， 嗯、 他会有带着这样的一种感受 啊，就是这是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 对， 他可能遇到这种事情会以这种模式来作为他的一种行为模式， 对， 对吧？哎，所以接下来我就很好奇啊，问几个这个很感性的问题。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过那种让你们特别印象深刻的读，就是儿童读物啊、故事啊什么的，对你们产生影响，甚至产生，我估计啊，贾贝我就想看他那个皱眉头想的那个过程，就估计童年。嗯，所以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么多儿童作品？嗯，来。我要补充，哎，你说一说，你有吗？有能想起来吗？ 就说如果说从故事当中有什么特别影响的， 或者是难忘的呢？啊、嗯， 我觉得就是从形式上说吧， 嗯， 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那个，就是咱们小时候看那个小蝌蚪找妈妈那样的动画片，你记得吗？ 哦，水墨的那种， 水墨风的， 嗯， 我小时候学了很多年的水墨画。书法、哦、然后包括我后来大学学广告、 嗯、 就是还是以画画为基础的， 嗯， 就它可能真的影响了我，很就影响了我一生。 哦，就是那个，因为那个 小蝌蚪，就包括那一代的动画不有很多水墨风吗、嗯、 对，小蝌蚪找妈妈，还有牧童，好像是吧，放牛的， 七彩， 对吧？ 崂山道士什么的 啊， 七色鹿啊、嗯、然后 崂山 道士， 就是有一个小孩的那个、 嗯、 然后去学道法 啊， 对对，什么奇谈， 天书奇谈是吗？ 啊，对，就是反正就是小时候看的那一代的动画片， 嗯， 我现在想想我依然觉得它非常非常美 啊， 啊，我觉得它那个艺术质量是超高的， 嗯，你看这是一部动画片啊，儿童作品给你带来的影响，甚至带来的一生职业的影响。 对，所以到现在我对好的绘本的敏感度特别高， 嗯 啊， 我很喜欢，就是为什么现在我其实我也希望就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做中国原创的绘本故事、 嗯、啊、 嗯，但是现在呢，我们虽然这个前两三部就是说还是选的是国外的这种引进的绘本， 嗯、 是因为我们觉得，在国外的好的优秀的这个画家画出来的这个绘本上， 嗯， 你每翻一页，你可以看到很多信息量 哦，比如说 它的信息元素很多， 嗯， 就是说其实绘本啊，每翻一个开页，上面可能只有一到两句话， 嗯， 它的词很少， 嗯， 但是其实画面当中，你没有在词当中体现的内容其实是超多的，就是说，所以我们当时创作的难度也是说，在讲故事基础之上，我们必须让绘本上的所有的信息元素，甚至一个小蜜蜂， 嗯、 或者那儿飞来一个什么 活起来， 然后或者地上可能有个小昆虫，就这么爬过去了、 哦。 其实它在词上是没有写到这个的， 哦， 但是我们是让它所有的内容必须要完全展现出来， 哦， 啊、这个是我们的难度，但是也是我们选择它的最大的初衷。 哦，哎呀，那我觉得如果刚才尤其听了这段话，包括听到贾贝说他原来学的这个专业、 嗯、 啊，我觉得对于他选择绘本的眼光啊，瞬间有一个专业的保证，是吧？有一个专业的角度， 必须得感动我、 啊。 我现在就是所有选择的故事，可能就有点像策划人一样，就有的时候导演组我会给他们推荐几个我认为非常好的绘本， 哎、 啊、 嗯， 然后我说这几个绘本是我看过之后。至少是他是感动我的。我觉得戏剧不管是成人剧还是儿童剧、 嗯、 首先他必须感动、 嗯、 因为我们前两天有一个观众给我们留言，我觉得特别影响我们、 嗯、 我们所有人都很挺感慨，就是那个家长说他的女儿其实很腼腆的、 嗯、 他平常不太爱表达，然后他进了剧场的时候他妈妈也挺担心的、 嗯、 就怕他坐不住， 嗯， 怕他半途会害怕呀、啊、哭啊闹啊什么的、 嗯、 但是没有想到到最后他女儿特别激动，就是谢幕的时候、 嗯、 他很激动，虽然他没有说什么， 因为他年龄比较小，他可能表达上不太完全。 嗯， 那他给了他妈妈一个特别大的拥抱。 哇！ 然后他妈就说，因为他知道他的这种动作出现在什么时候 啊、 他就说给我们的那个评论里写的说，当我女儿出现了就这种很大的就是很惊喜的拥抱的时候，我们知道她真的很喜欢这个内容， 嗯、 甚至她是表达了她内心当中非常快乐的情绪。 哦，哇，这个我觉得如果一个做剧的能够收到这样的反馈，是无比幸福的一件事情，是吧？哎、 嗯， 所以你们刚才一直在说你们有很多的互动，会大概会有什么样子的？跟我们举例子说一说，好不好？ 嗯，包括这样。 嗯， 我不把它讲得特别细化 啊啊， 我只说，在舞台上你真的可以看到剪羊毛， 哦， 真的可以看到剪羊毛，这是其一。二，一个你真的可以看到，羊毛是如何长出来的， 哦哟， 小朋友可以参与到， 哦， 然后再有呢，就是 羊毛可以做什么？ 哎，对，羊毛究竟可以做什么？ 嗯， 嚯，这关子卖的，我跟你说啊， 是怎么变出来的？ 哦。哦，这都是你们将 都会出现， 都会出现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 包括小朋友是真的可以参与到其中的 啊、哦，就参与到整个什么剪羊毛、羊毛长出来、毛衣变出来这个过程当中。具体参与的方式，您可以在5月19号、20号，然后呢， 走进剧场 ，菲菲剧场是吧？哎，对，说到这个菲菲剧场，我突然想起来，这好像据说这个剧场非常的小，对吧？ 对，82个座位。 你们这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儿童剧创作。 我们当时真的是太难为我了，我就是一直在选北京，就是所有的剧场吧，就是因为我们每次做剧目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原则是这个剧目一定要适用于这个剧场，而并不是说我们为了让他卖很多的票，然后把成本或者赚很多的钱，但是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是这个内容跟这个形式适不适用于这个剧场。但是我们选择菲菲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很多因素，因为现在做儿童剧交通要考虑吧，爸爸妈妈要开车或者怎么样，然后地点不能太远，然后呢旁边周围大概都有什么呀，天气怎么样呀，定了几月开票呀，这个是我们每一次演出的时候都要考虑到 的戏。 然后选择82个座位的时候，其实最大的原因是我们认为每一排的每一个位置的小朋友跟爸爸妈妈都能感受到这个快乐跟所有剧目当中的每一个变化。 哦，就是能够充分的关照到每一个家庭。是这种感受是吧？所以他的小剧场面积如果太大的话，孩子离得远，就无法参与到那种互动。 故事比较低幼吧，因为他就是3岁到8岁之间，虽然我们最小的观众啊是20个月。 哦，火 啊！我们也挺吃惊的。然后但是呢，所有的小朋友他离得够近的时候，他可能就那种害怕感就会少很多。他会比较亲近，比较代入性会比较好。 好，其实我最后啊，我看还剩2分钟的时间，然后我听说咱们这个儿童剧还有一些音乐作品是原创的，是吧？什么样的音乐作品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给大家这个先听为快一下啊。 那个这个里面有一首歌，是作为就是直扣我们俩这一个遇见美好系列的小羊雪莉和树上的苹果不见了，这个主题，然后我们做的一首歌曲叫分享之歌。这首歌呢主要传递的思想呢，其实歌里表达的已经很清楚了， 好， 然后旋律呢其实特别简单。 这个听作词是谁 啊？作词小的不才。 哎呀呀，好，就是刘导作词的啊。一首歌曲叫分享之歌。那这样咱们节目的最后就伴随着这首分享之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谢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也不要忘了啊，这部精彩的儿童剧遇见美好将会在5月19号、20号在朝阳九剧场的菲菲剧场跟大家见面，对吧？如果您5月19号、20号没有时间的话，6月份还有演出，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好不好？好， 谢谢 大家，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糖耳朵，那接下来咱们先来听听这首《分享之歌》。 啃着苹果，多么孤单寂寞，哪怕苹果那么香甜，都是苦涩。丛林里面伙伴 心失落，只要你能勇敢分享更多， 分享分享分享最快乐，只有给予才能收获更多快乐。 看到大家忙忙碌碌，我却插不上手，只能自己躲在角落，好难过。